第32集，我很焦虑。季行辰一个字都没跟我解释，我咬牙切齿地问他们聊什么呢，这么亲密。季行辰说是他们公司的商业机密，当着我的面又跟这个特助咬了两句耳朵。我的秘书，我路过的员工，我公司的摄像头可都还看着呢。太不像话了，季行辰怎么一点都不注意影响他？明明我们才是公认的官配，他在公司里都没跟我这么亲近过。季行辰是真的在赶时间，风风火火地说完了公事，让乔林将他带来的客户名单转交给 BD 部门的白经理，打卡似的在我面前点了个卯，就要跟他的特助一起离开了。他好不容易过来一趟，跟我说的话还没有跟乔秘书说的多。我看着季行辰与那名助理一同离开的背影，突然非常想叫住他。我想叫就叫了，于是在场的人包括季行辰带来的助理都一齐看向了我。季行辰因为心性率直，不动心不走心时就是个修罗场绝缘体，这会儿一心扑在事业上的他情感神经就粗得跟钢筋一样，我都要怄气死了，他还跟个没事人似的。季行辰微微偏了下头问， 什么事？ 我没在三秒内组织好语言，于是季行辰抬步又要走。我什么事你都管着，你公司的事就是商业机密，连个话音都不给我听，了不起啊？走吧，再也不盼着你过来串门了。季行辰看了一眼腕表，转向我说道， 晚上下班一起吃饭吗？ 既然是他主动邀请的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我就给他这个台阶下。我憋了三秒没回话，在第四秒的时候按耐不住的应下了。要一起，你早点过来。我以周全的待客之道跟在季行辰的身边送了他几步。季总的助理倒是个懂眼色的，看出我与他的老板有话要说，没再近距离的跟着，帮着摁开电梯门以后乘另一部电梯下去了。电梯里只与我和季行辰，他抬眼看我，眉头疑问地频着。 你牙疼吗？ 怎么？季行辰伸手轻轻地捏着我的脸，扯了扯我的嘴角。 你的表情是这样的。 镜面般光洁的电梯轿厢照映出我和他的身影，我被季行辰扯得跟只龇牙咧嘴的疯狗一样。季行辰看的不是我的表情，而是我的眼睛深处。 你刚才为什么用那样的眼神看我？ 你刚刚和那个人靠得太近了。我在多管闲事，我知道，季行辰也知道，但我们之间还有约定，我对季行辰不遵守游戏规则感到非常不开心。你让我在外时要有分寸，你自己和助理去走得那么近，都要贴在一起去了。友情也是有占有欲的，我和季行辰相处的这段时间里，不自觉就将他划进了我的阵营里。季行辰露出一点少见的懵懂，表情愣愣的，有种不谙世事的天真感。他满眼都是我，看的却不是我。他缓缓地眨了一下眼，后知后觉地恍然道： 原来这个眼神是介意的意思。 季行辰在拿我解读那个他看不懂的25岁的我，我心情更复杂了，有种被当成复制品小白鼠的不满，也有对季行辰的同情，同时我心里又平衡了一些。看来季行辰不是不拿我当回事儿，25岁的李宇征也是这待遇。25岁的李宇征城府深重，以隐藏为信条，但我张嘴了。没错，我很介意你跟他在你们公司私下里怎么耳鬓厮磨的，我不管，外人面前给我留点面子行吗？ 由于我领地意识过亿，以及上学时文化课捉急乱用成语，然后被当场纠正。季行辰脸色微沉，却也赞许我的坦言。在电梯平稳而高速的下降过程中，突然伸手勾住我的脖子，与我相贴。 那种行为叫公事公办。 季行辰微微扬起下巴，乘着灯光的双眼清冷璀璨，以一个接吻一样的角度凑向我，气息掠过我的唇角，温润的唇浅尝辄止地在我的脸侧蹭了一下，以气音在我耳边说道， 这种才叫做耳鬓厮磨。 我的心脏瞬间以另一种形式烧了起来，羞愤地捂着红透的耳朵后退了一步，成了贴在电梯轿厢上的一幅冒着热气的海报。 所以别再误解了。 电梯到达，以身教学的季行辰正了下衣领，头也不回地向外走去。他怎么能这么若无其事的？我的喉结动了动，发麻的舌根这才找回语言，被调戏到面红耳赤的我本该炸毛，却变成了个哑火的炮仗。季行辰的助理已经等在电梯口了，电梯门缓缓关闭，我看着季行辰与人结伴离去的背影逐渐消失在视野中，电梯内映照出的身影只剩下我一人，还在狂跳的心率突然变成了烦躁的波长。疑心病犯起来，连自己都怀疑的我才放言不管他，又在一起自己做出的假设。季行辰跟这个助理私底下该不会真的耳鬓厮磨暧昧不清吧？我很焦虑。夏季昼长，晚间吃过饭后，天色还透着亮，云层镶嵌着暖色调的绒边，跟随着人们的脚步缓缓飘悠，带着丝丝凉意的晚风将广场上孩童的嬉闹声高高抛起，散成声声银铃。暑热渐退，正是最好的时节。季行辰点名想吃的这家私房菜的餐馆在巷弄深处，线下的悠闲值得品鉴。我俩都不由放慢了步调，全当饭后消食了。忙于快节奏生活的我摸了摸我的肚子，我感觉我的腹肌都有点退化了。 不用，当然会退化。 季行辰说话吐字清晰，我没听差，字音最分明的还是这个用字。和季行辰暧昧不清的是25岁的我，什么时刻会用到腰部的力量？我开始没懂。细思极恐。